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刘昌。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被曝光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这些行为呢会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旅行的发展当然需要全社会的正确引导，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门旅行，而似乎旅行也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什么样的行为会让大家觉得大煞风景，而旅行中什么样的人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我的同行，资深的媒体人丰岩。丰岩你好。 哎，刘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了这旅游啊，我想丰岩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吧。 没错，确实啊，要说读书和旅行哈，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思想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绝对离不开的。 没错，这个两者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的。 对， 这读书和这个出去旅行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林达先生的他的一些著作哈，比方说在美国的一些游记，或者说带一本书去巴黎，类似这样的一个游记。在我们在旅行的时候看到一些古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曾经发生的过的故事。 对， 并不是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们做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机会去走进大自然，去亲近这些古迹。现在呢，很多人都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经济富足了，我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以往的那种随团出行啊，那种旅行方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呢觉得看山看水是一方面，你去体验去感受是一方面，更多的人是想在旅行当中来放松身心。 对，其实现在大家旅行的这个态度或者说是目的也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可能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山水，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古迹，我们觉得哦，我们开阔眼界啊，长了见识， 来过了，知道了。 但是现在我们对于旅游的态度，或者很多人对于旅游的态度目的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我们不在于执着去看一些没有见过的风景，而是我就想找一个地方，我就想舒舒服服的我待上几天，我这样完全放空我自己。比方说去云南啊，找一个小客栈， 对， 我看着苍山洱海，我这个放空一下自己。大家可能更加倾向于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是， 或者说这种选择已经成为很多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一种体验度，一种享受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与自己生活迥异的地方来去探寻旅游当中的乐趣。我觉得内蒙古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放松身心，或者说放空心灵，放空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而且咱们内蒙古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啊。 是啊， 我记得还在呼伦贝尔的时候有一段词啊，说那里有水草丰美的草原，松涛激荡的林海，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北方民族的家园。 没错，丰岩，你在出门旅行或者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旅行当中这些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草原民族保持着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对于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比方说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或者这个史卢部落哈，对于他们来说， 老人会告诉自己的小孙孙这些孩子们哈，不要朝着河水的方向小便，因为这是要大家要取水要喝的地方嘛。其实这是一些基于生存的一个需要，塑造了我们内蒙古人啊，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也是最淳朴的一种生态环保的理念的形成。 是，其实很多人在去看那个狼图腾的时候 啊，对， 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古老的民族他们很多的方式，比如说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狼都打死， 对， 对吧，为什么要给他们留一些活路，就是我们现在叫打狼打狼，为什么老打最后的那个，对吧，因为它其实优胜劣汰的一种方式，而且你一定要留你一部分不是特别强健的一些羊给狼吃，就是它其实在很好的去维持这种生态平衡，它是一种生物链最好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方式。 对，其实也是保证了一个生态的一个基本的平衡。 刚才凤岩也说到了，许多来内蒙古旅游的朋友都是希望在草原、森林，甚至这种沙漠、戈壁当中去感受这种辽阔， 是 同时呢，也是能够放松身心、放空心灵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实你走进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你也要很善待于它，对吧？比如说去草原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的自驾车。其实在这个草原上，你会发现草原上的生态环境其实特别的脆弱。为什么说他们会采用这种游牧的方式？其实它就是为了这一片草原能够更好的休养生息。你在夏季的时候去草原有这样的感触吗？ 有这种冬营地、夏营地。我想到了一个草原民族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这个女主人会把烧尽的这些炉灰啊，放到什么地方呢？他会起一块草皮，然后把这些， 他其实是烧的牛粪， 然后他会把这些这个烧过的灰烬呢，放到这个草的下面，然后再把这个草皮完完整整的填平啊。牧民会以什么为荣呢？就是我曾经住过的这块地方，在来年之后长出更好的水草，哎，这是一种荣耀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真的是依赖于这片土地生存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对它保护好了，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自身。 是， 真的是呼伦贝尔人，所以对草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情感，就像那句诗里说的，为什么我们的眼中常含热泪啊，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是，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看到了一条非常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一条新闻，因为今年呼伦贝尔的雨水比较多嘛， 对， 所以说这个草特别的漂亮啊，就我们看到了一个图片，就是有很多的越野车然后在那样的一个草地上在行驶，它行驶过完整的草地之后就是一片泥泞，就是一片车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文明的一个体现。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心或者是无心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也确实造成了一个生态的破坏哈，所以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说我们在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的时候，如果我对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不了解，如果我对当地的这个民俗不了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提前进行一下了解？一来是保护当地的生态，二来我们提前了解一下，也有助于自己更好的一个旅行 体验。 对，比方说我去佛窟啊，看到了这个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东方维纳斯的某尊这个佛像，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可能很轻易的就错过了呀。 对， 提前做一些功课，来咱们内蒙古也是提前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的民俗文化啊，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刘超。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评论员、资深媒体人风言。 啊，刘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生态平衡，说到了在旅游过程当中更好的和自然和谐相处哈。 对， 其实在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走进内蒙古，作为许多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啊，他们其实也在沿途做了许多的公益事业，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进而带动身边很多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公益型方面、环保型方面都有着自己很好的这种方式，然后也带动了身边很多的人。 其实在我们身边，在我个人啊，我身边来说，身边的朋友对于这个环保或者说旅游当中的一些文明行为还是非常的注意的。但我平时个人喜欢爬个山什么的，比方说离呼和浩特市区最近的这小井沟，我在和身边的朋友爬山的时候，他有垃圾箱，我们看到那垃圾箱经常是满的。身边的朋友或者说一起爬上山的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在看到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把这个矿泉水瓶就随手一扔的，基本上都是拿着什么怎么样拿上山，怎么样拿下去， 对， 或者看到周边有一些垃圾，哎，会主动的捡起来，我们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吧，我们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或者说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啊，觉得这就足够了。 是， 说到身边的榜样，说到文明旅游的榜样，并不是说我们要树立一个多么伟岸的一个英雄的形象， 不再是一个高大上的形象 了。没错，不再是一个高大上的形象，就是从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做起，把这一个细节做起，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小的细节，那么这文明旅游啊也就实现了。 没错，就像今年的国庆期间，阿拉善呢着实又在全国爆火了一把。 哎，是， 每一年的时候这个阿拉善的旅游都会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旅行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是特别多的人来到这里。 在额济纳的朋友就已经跟我说，说看胡杨林还是有时间的话抓紧来哈，因为本身那样一个生态环境就已经是非常脆弱的，并不像， 而且它的时间又非常短。 对，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这样美的一个风景，我们想尽量的去保护，让后人也能够看到，能够亲眼的看到，而不是说在现在啊，我们去了，然后拍几张照片，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把照片留给后人，这个挺残忍的。 是，其实说到了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它拥有的资源会让大家觉得心旷神怡，不仅是这里的胡杨，因为胡杨毕竟每年的时间可能最最火红的季节哈，只有那么前后十几天的季节，还有这里的沙漠，像巴丹吉林、腾格里哈，都是许多的越野爱好者、户外的探险爱好者非常喜欢的。 我个人看到一个事情啊，这前段时间有一些驴友去沙漠进行徒步，但是在走之后呢留了一面旗子，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上面有个旗子，上面我某某某活动，然后写了一些人名啊，然后这个旗子就立到那儿，我就这事儿也让我们觉得，哎，你这是想做一个标记吗？还是什么？沙漠的生态也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已经我理解它是一个脆弱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说到了当地有这个专门的越野之家。就像你说到的，我觉得他要如果把旗子留在当地的越野爱好者，他肯定不是专业的越野爱好者或者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所以呢，我们会经常看到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越野之家呀，包括一些当地的牧民的民宿啊，它的里面会专门有可能来到这里各个在这里体验过感受过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留下的一些旗子也好，或者是像你说到的签名的那种墙也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见证。 旅游这种东西哈，人文归人文，自然归自然，对于一些自然的景观就要保持它的原态，当然对于一些人文的景观，你想留下一些这个印记，比方说在某个客栈在它墙上留一些便签，想留就留嘛，这个无所谓哈，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自然的遗迹就不要留下你个人的一个痕迹了，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是，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呦，别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与我无关。 其实在面对一些不文明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对他进行一个指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我去指责他我就对，我不去指责他我就不对，我们希望哈所有人 对于侵犯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行为能产生一个警觉，或者说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很多时候人们在侵犯公共利益的时候呢，他的内心的负罪感是很低的。比方说这个前些年在这个新华广场上有青城菊花展，在展览完事之后， 结束之后有很多人把那个花被拿走了，他侵犯了公共利益，但是大家并没有觉得我个人受到了多大的侵害。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树立这样的一个公共意识，就是说他侵犯了公共利益，那我是公共当中的一员，那他也就侵犯了我的利益。 所以说其实文明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旅行当中什么样的榜样啊，我们已经不再把它划归成一种高大全势的那种完美的形象了。其实它是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更多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当中的你和我。 这个有一句老话呀，叫圣人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圣人。这过去可能人们觉得看心，看我的内心思想是怎么想的无所谓，但是要看我 具体是怎么做的。其实在我们现在啊树立文明旅行的榜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是有心也要是有迹，首先我们要有文明旅行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又要把这种理念付诸于行动当中。说到榜样，一来我们要给自己做自己的榜样，另外 带着家人旅行，你总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是不是？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旅行当中的榜样，许多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改善其实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种过程呢可能是从看别人做到自己做再到引导身边的人做，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不文明行为的改善也许现在已经开始，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了。那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从遵守每一次交通规则，从捡起身边的塑料袋做起， 精神文明的提升才会成为可能。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游客都能够与文明一路同行，让彼此看到只有最美丽的景致，而不被那些不文明的行为破坏了心情，破坏了风景。感谢您关注我们本期节目，我是刘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寻你的足印。

各种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海岛游、游轮游等旅游产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旅游逐渐变为国民的刚需产品。从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信息数据中可以看出，仅仅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一号到四号，全国接待国内游客5.02亿人次，同比增长8.8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169亿元，同比增长8.12%。这一连串连连上涨的数字后面，是一双双向往旅行的灼热目光。随着大家对旅行的喜爱和对出行品质的高要求，一些接连出现的不文明行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时就涌现出了一批旅行中的文明守护者，他们有的来自团体，有的来自个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旅游的朋友们扫去心里的阴霾。在云阳龙岗景区就有这样一对夫妻，虽是已知天命的年纪，他们却依然靠一条绳索从事着危险却又高尚的职业。丈夫吴桂生和妻子谢一香是云阳龙岗景区悬崖保洁工，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大家都称呼他们为蜘蛛人夫妻。5年来，这对蜘蛛人夫妻正是用生命守护景区的清洁。2017年，在广大群众的推荐评议下，夫妻二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谢一香说，景区干净了，游客高兴，他们也高兴。夫妻俩说道，最近这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来龙岗景区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但垃圾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了。在河南省道教圣地老君山景区内也有这样一群蜘蛛人。 很多景区因壮丽的自然美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但一些游客随手丢弃饮料瓶、塑料瓶等垃圾很容易被风吹到崖下。为了清理这些垃圾，环卫工人需要伸起安全绳在悬崖峭壁中工作，因此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呼，蜘蛛人。记者在河南省道教圣地老君山景区见到了一群蜘蛛人，他们正互相配合的在一处海拔2000多米的悬空平台上工作。36岁的张双已经离开平台，腰间绑着安全绳，沿着悬崖往下走，悬崖上长了许多杂草和灌木，不少垃圾卡在中间。张双将这些垃圾一个个捡出来，塞进垃圾袋内，然后同时将装满垃圾的袋子拉上去。记者观察到，此处悬崖非常陡峭，有些地方甚至为90度，而张双攀爬其中相当自如。据张双介绍，他做这个工作已经有8年的时间。 刚开始也有恐惧感，现在时间长了没事。 在平台上，3-4个同事紧紧攥住安全绳，不断地和张双交流，适当的放松或收紧，调整绳子的长度，既保障张双的安全，又不影响他的工作。 经常上面接了几个人，必须得配合好一点，因为啥？危险，因为这下的比较高，悬崖上面一定有危险，我们必须保证安全。 据了解，他们一般3到4人一组，平均每3天下崖一次，每次需要下降8-9十米的高度，一次作业1个小时以上，能清理出2-3袋的垃圾。遇到旅游旺季，则需要每天下崖。 最近早上6点钟我就要上山，到晚上10点才能下山，中间是除了吃饭时间，就带一点泡面之类的，就在山上面。 让记者意外的是，张双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艰苦。随着景区的开发，他的家里开有家庭宾馆和小商店，也是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且足够生活。但是张双坚持做着这个危险的工作。 毕竟嘛，在家里面，宾馆只要找个人就可以了。小店、景区里面，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自己感觉挺好的。因为为了咱们景区的干净卫生嘛。必须得因为来做这种危险的工作。 据老君山景区经顶管理部副经理吴润生介绍，像张双这样的蜘蛛人景区内共有6位，保洁人员有80多位，原先都是附近的农民，现在都在景区内工作。 号称三亚大山上80多个保洁人员，妇女们在家里都是买个东西开个家庭宾馆，这些男人在外边打扫卫生。 路过这里的游客李女士恰好看到蜘蛛人工作的惊险一幕，她表示之前没想到他们是这样工作的，希望游客们不要乱扔垃圾，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就是看到他们捡垃圾，就是在那么高那么危险的地方，我们觉得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我们游客自己也是要严于律己嘛，不要乱扔垃圾，就是为他们少增添一些麻烦，就是多一份安全，多一些保障，就是不让他们再那么辛苦了。 们是名副其实旅行中的榜样代表，为了让你的每次旅行更难忘，默默地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心力。自从这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蹿红朋友圈和微博之后，大家似乎赋予了旅行新的定义。然而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就在于旅途中的诸多琐事，从衣食住行到攻略制定，都是需要大家出行前搜罗操心准备的事情。即使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会在旅行路上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我们平时出门游玩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共同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怕贵，二怕上当受骗。以吃饭为例，一瓶矿泉水，一碗泡面的价格都可能是景区外的数倍，更别说热气腾腾的饭菜了。在出游成为全民休闲方式之后，真有不少人吃不起，有的是为了省钱而选择自带干粮，有的则是干脆在饭点到来之前匆匆结束行程。背包和旅行箱的小吃泡面成了旅行的必备物品，有些景区餐食的价位让人无法坦然接受。今年十一黄金周，国庆长假第一天，有一个景区推出了一元午餐这样惊人的低价餐食，它就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的国家五 A 级景区老君山。在景区物价普遍偏高的今天，这样的良心价引发了网友热议，很多朋友都大加称赞良心景区，也有不少朋友发出了质疑声。 最近在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国庆长假期间推出了无人值守一元午餐，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花费1块钱，游客就可以吃到一碗当地特色参汤面、一个馒头、一根香肠。不少游客品尝过之后觉得这个午餐价格超值。但是一元午餐在收获众多网友点赞的同时，也有质疑声，认为景区此举有炒作之嫌。这样的一元午餐究竟是营销还是善举？我们来听央广记者杨博宇的报道。 根据媒体报道，一元午餐的现场吃着四口大锅，制作热腾腾的面条。取餐后，大家可以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子上就餐。在售卖处无人看守，只有一个收款箱，上面写着一元午餐无人值守，自觉投币，自助找零。整个过程无人收款，无人监管，也无人找零。交款时完全靠游客自觉将款投到收款箱里，然后取餐。部分现场品尝过的游客表示，这份午餐不仅便宜实惠，而且很好吃。 我觉得景区搞这一元这个餐啊，太值得了。我说1元块钱一个火腿肠，一碗馄饨面，一个馒头，不就是吃了景区拿着这个活动来优惠这个游客？我觉得今天就我也拿出诚心来，我再投1块钱。 1块钱，没想到我在其他的景点去旅游去玩的时候，没有头一次碰到有这么好。本来说实话，今天是10月1带着全家一起过来旅游，过来这边玩，哎，这个活动搞得还挺好。像往以往的时候，在这个其他地区旅游的时候，这个价格一直在涨。 随着一元无人售卖午餐在网络上的走红，众多网友都为景区推出这样的活动点赞，认为该景区是景区中的一股清流，良心景区没有之一等等。然而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认为景区这一活动明显是为了炒作，甚至有网友指出，违背经济规律的一元午餐貌似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做法，由于是赔本买卖，注定不会走远。我们反对宰客，但也绝不应该赞美违背经济规律的买卖。老君山负责人徐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推出一元午餐是出于多方面考虑。 作为十一期间游客很多，但老君山景区它海拔比较高，珠峰2200米，但秋季天气也比较凉，发现好像游客出来以后，因为在山上他怕吃饭不方便，有些游客就自己带些干粮，带些矿泉水，吃了不方便，我们就想给游客提供一口热乎饭，游客提供服务。另外作为老君山来说，经常推出一些这些活动，常年我们也做过，比如说中秋节啊、发月饼啊，然后秋收之间我们免费送三果呀。其实我们这些东西也是从扶贫角度，从老百姓手里购买一些东西送给游客，让游客到这边有个景区的感受，另外也带动当地周边群众一些支付内容。 徐雷表示，推出的一元午餐包括了一碗当地特色参汤面、一个馒头和一根香肠，食材是景区自己进的，也有景区自己的厨师制作，这样成本都不会太高，高于1块钱的部分由景区补贴。另外为了避免浪费，也让游客吃得有尊严，才定价1块钱。 一个是栾川当地的菜餐，我们叫玉米水面条，我们这叫普通面，还有手擀馒头，还有一根烤肠，这应该是够吃了。如果真不够吃，它可以这样，我们原先也做过一些免费活动。 比如说这个午餐我们也做过，但中间游客也有些看热闹的心态，需要或者不需要他都来参与一下，参与要他不吃，不吃他有他道理，吵成个狼藉。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个医院，医院来说一个是说让更有需要的人来参与，另外一个你掏一块钱让游客来说他是消费者，你不管掏的多或者少，我花钱了，吃的是理直气壮，让游客吃着也很有尊严。 徐雷介绍，十月二号以来，景区平均每日接待游客20000多人，每天会准备2000份一元午餐满足游客需求。面对质疑的声音，徐雷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炒作，他希望这种炒作能够更多一些。 假如说真说这种是炒作，那就得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真说是炒作，我希望这种炒作更多一点，像这种可以大家都可以来做，你炒作这种东西更多一点，让大家都乐呵乐呵，和乐乐不一点。作为我们的初衷，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圆满，保证卫生，保证干净，保证秩序，保证游客在这好的体验，都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但是说真有一说炒作呢，有些都是刚才说的，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在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看来，一元午餐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源于其契合了民众对于旅游景区物价偏高的普遍关切。 具体到那老君山的那个这么一次一元午餐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总体的评价来说，它是一件好事，而且从它的社会的引起的反响来讲，也证明它是成功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那个不能否认，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的营销活动，它的市场机制比较火，营销也比较卖力，就能想出这么一个招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违反法律，也符合道德。它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契合了民众在当前对于景区门票价格对于市场物价的这么一种偏高的这么一种议论或者一种关注它是应对了这么一种消费心理，推出这个活动，所以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响，非常的正常了。 是的，一元午餐售卖处不设收银员，只有一个无人看管的收款箱，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无人值守，自觉投币，自助找零，全靠游客自觉投币之后排队领饭。结果呢，景区一算账，不仅一分钱不少，还多出来不少。来自河南省新安县的游客张琼听说一元午餐之后，一行五人特意在10月4号到老君山验证，体验过之后感叹说，说不出一个字的差评，不仅实惠，味道也真的不错，被体验感刷新了旅行的好感度，相信这趟旅程一定会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旅游经济发展到现在，游客的体验感慢慢成为了一个景区是否会被大家选择的标准，决定人们是否会慕名而来，甚至二刷三刷的决定因素，服务将成为首选。